海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松摇一天，夜雨中找不到打算，让我孤单这边，一点钟等到收点，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谁？

刺痛的是我的心，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，寂寞是凉却难以再合，就像那只摔过的吉他，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

难以抗拒，不是我存心故意，是因无法防备自己。想告诉你我的心情，你并不是我的。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充满怒愤，诬告与之。 始终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。受了教训，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不透，不再自困。但各有分数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总注定你富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公理，实现我无法辨认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又领悟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，

学，自是不能求，但愿人成就，千里共婵娟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生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谁与我生死与？

定就把一切誓言当作计较，一般随他而去，我不在意，不会在意，放他而去，随他而去。记着靠近雨里，靠近风里，接受生命。记着靠近爱里，靠近心里，慢慢死去。 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